O、okay, K， 即係唔係中族， 唔係中族，係唔係中族，又唔係士大夫， 又總之就出身寒門。 反而咧，你睇嗰套戲咧，周海媚做嗰個角色咧就唔同啦。 係 周海媚咧， 周海媚做咩㗎？其實 周海媚咧，其實咧佢姓楊㗎嘛。 係 楊係啊，楊係啊，楊姓楊㗎嘛。 係 佢姓楊咧，其實咧佢係前朝嘅後人嚟嘅，係隋朝嘅後人嚟嘅。 嗯， 係啦。是隨時有人來的，所以變了有些不同的，所以變了他的 ratio 是高一 點 的。是的，當然其實呢，是其實呢那套，其實呢現在你看那套劇呢，那套劇有90集的， 哈哈， 真正好劇有90集的，現在我們肯定一定 cut 很多的，沒事。 是是是，我以為他是 cut 剩90集， 90集 即是本身90集的， 他90集呢，頭10集呢都講緊他和唐太宗的年代的事， 是 跟住頭30集咧，先講佢開始稱帝嘅事，即係開始李治之後嘅事，即係有錦葉子出翻嚟嘅事，係啦。咁但係咧頭60集咧，一定好多創作喺度嘅。 嗯嗯嗯，因為嗰啲其實基本上係不可考噶啦。 點解不可考呢？因為咧，因為佢喺唐太宗年代都係一個才人， 其實就冇地位嘅， 冇地位嘅喺宮裏唔會有人，唔會有一個御史去幫佢寫轉寫成嘅。佢仲要入埋錦葉子添， 嗯， 即係入得錦葉子嘅，即係簡單嚟講，唐太宗未掂過佢啦。 係冇錯。 係啦，咁可能我都承認嘅，可能即係喺之後裏喺之後佢自己都所提出嘅一啲事蹟，因為佢之後其實好多佢冇喺唐太宗年代做財爺嘅時候，佢之後登咗基之後去有人寫翻啫嘛，佢即係用佢啲口述歷史嚟嘅啫嘛， 嗯， 即係口述歷史你明㗎啦，可以。尤其是在他做了皇帝之後再口述歷史，你想想多大劑啊， 有很多創作啊， 有很多創作 啊，有很多就貼金的成分啊， 有很多貼金的成分在這裡。所以呢在那時呢，其實呢他講回那60集的劇裡面呢，其實呢是很可以很多創作成分，是的， 嗯， 再者啦，其實呢以前拍的時候呢都是很多的啦，創作成分不要講今天拍了，因為起碼呢我們看武媚娘呢看了三部戲講佢嘅，一部劇啦，以前小時候看馮寶寶啦，即是再小一點看亞視那套啦，即是在香港最初期拍的啦，咁嗰套戲呢好笑嘅，做皇后那個呢，就是白姐姐嚟嘅，嗰次话唔知啊嘛，话讲啊，话我记得唔知某一次阿冯宝宝话斋啊嘛，就话咧唔知点解咧，佢哋唔知失咗场定乜鬼咧，就系咧，因为咧讲嗰时咧讲之后有几集剧皇后死咗嘅，但唔知点解咧皇后系出翻嚟嘅，系啊，佢咁啲搞咗定乜鬼嘅， 即系有即系有穿越嘅创喺度，时空穿越嘅创， 跟住拍完之后就觉得有问题。 拍完之後才覺得有問題 啊！拍完之後覺得有問題啊！我聽過， 點解有人死而復生嘅咧？係唔會講有問題嘅？點解？係 啊！咁咧，其實咧冇，其實咧，跟住之後咧就睇咧，就係睇咧以前咧中央電視台拍嗰套啦， 係 劉曉慶做啦， 係 劉曉慶做咧，其實咧又做咗另外一樣嘢出嚟嘅， 係 劉曉慶同阿范冰冰咧，就當然樣貌好唔同啦。但是講霸氣呢，其實呢你問我一個問題呢，其實劉曉慶個霸氣很厲害， 是當然啦， 是啊，他走出來即做了皇帝之後走出那種霸氣，非常震攝性的， 是 啦，那當然啦，他那時候劉曉慶拍那時候已經40多歲了， 嗯哼， 因為90年代嘛， 那是對數， 他40多歲了，但他40多歲拍緊是做緊10多歲，即他要由大佬入宮的時候拍起，大佬 是沒錯， 那你想想，所以嗰時，所以咧，所以依樣嘢咧，嗰時咧，大陸嗰啲朋友咧， 係 好服啊劉曉慶， 係 哇，你哋40多歲做個10多20歲嘅靚妹， 你都做到， 做到咁鬼靚都仲係， 係咁啊，同埋咁我咁喎，即係而家你范咁係喎，你而家你范冰冰咧，大家知啊，就30出頭啫，只係 係啊，咁范冰冰又易啲喎，佢30出頭啫喎，係啊，30多歲啫喎， 啊 係啊，但係嗰時候已經40多嘅咯喎， 嗯嗯， 係啊，咁所以有啲唔同。所以范冰冰，所以劉曉慶好嘢噶， 係啊，所以就但范冰冰30出頭，但係佢要做落幾歲，但係睇過嗰啲劇照裝咧，就係唔似嘅，係 啦， 唔似幾廿歲嘅。即係當然一個問題就係你要范冰冰破壞自己形象嚟做一個真係60多歲嘅老人家又好困難嘅。 佢登基嘅時候60多歲噶嘛， 係啊， 係啊，真係登基做皇帝，因為佢垂簾聘咗幾年噶嘛，所謂垂簾聘政啦， 係 啊， 即係佢係因為主要就係因為唐中宗係個仔。唐中宗係個仔，咁跟住之後垂簾聘請，因為皇帝太細。係。咁佢之後先有個，又先之後就之後自己掌埋權啫嘛。係。係啊。咁咧，咁啊講翻轉頭啦。其實入面嗰六十集嘅事就可以亂作啦。大家都睇到啦。竟然夠膽死咧！即係而家嗰套啊，竟然嗰啱先原來個個王子都作反嘅咁好嘅， 係啊， 係啊，好似我未慶文哥，係 啊， 係啊，個個王子都作反，好似唔係嘅喎，就唐正師嚟講冇唔係依事嚟嘅，咁當然去到最後咧，去到最後咧，佢啊當然同李啊，當然咧李治又做咗皇帝啦，即係唐高宗啦，其實咧佢做皇帝咧，當然。姓武的幫他不少啦，但呢其實呢唐高宗其實呢每一套劇去講唐去講阿李治呢都講緊一樣嘢嘅，其實呢李治是有啲戀母情結結，因為武則天武媚娘是大李治四年嘅，係啦，咁咧 大四年就唔算戀母嘅。 但是 你話大十年， 但係佢大某程度上你要諗下喎，佢係唐太宗嘅妃子。 首先佢輩份啦， 個輩份係啊嘛。 但其實唔係大佢好多。 唔係好大好多啦，當然而家梗係啲子弟戀嚟嘅啫，呢啲係啦，最多子弟戀嘅啫，俾人講啊嚇。咁佢大咗四年嘅，咁但係問題就話咧，李治呢個人咧，本身係一個係較為敦厚嘅人。 係。 他基本上呢其實呢他跟我這個世界呢估都估不到的、他三個阿哥厲害過他，拳術等等能力上面全部厲害過他、但全部做不到皇帝、因為個個想著個個用不同的古惑招數想拿個皇帝，想拿個太子之位、結果全部被人踢爆了、是啦，那最後呢那個最後不爭那個不是太想爭那個就贏了， 一個歪打正著， 是啦，那個很敦厚的人的，是但是他至少有一個疾病，現在用現代醫學角度一定有得醫，但那時候是沒得醫的。 什麼疾病啊？ 個頭成日頭痛，他說那些是、那些古代怎麼說，那些頭石頭痛可能有瘤，可能有血管畸形，那些叫做什麼，就是成日頭痛的， 我不知道偏頭痛嗰啲啊？ 唔係，嗰只係頭痛啊，入邊有嘢嗰啲頭痛啊，即係個腦部啊有問題嗰啲頭痛啊。 啊嚇！生瘤 可能，或者係血管畸形，即係而家血管畸形嗰種瘤咧，嗰啲情況嗰時係冇得醫嘅，冇外科手術呢家嘢噶嘛，係啊，嗰時係冇得醫嘅，只係幫佢咧，係啊，即係幫佢咧凝神嘅啫。所以李治好早死嘅。但李治咧又調翻轉喎。他冇咗武則天就做唔成皇帝嘅喎， 系， 因为他做皇帝都要靠他，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简单嚟讲，佢哋两个关系咧，除咗咧系，即系咧佢最后喺锦瑶子结翻出嚟咧，除咗夫妻关系之外咧，仲有一个咧，仲有一个关系咧，亦都可以系一个叫做母子关系，甚至叫做师生关 系， 咁多嘢交叠埋一齐嘅， 系冇错， 系啊，因为当年咧。锦叶子，因为当年其实唐太宗都冇掂过佢嘅，跟住之后佢俾佢送咗个锦叶子之后，锦叶子之后咧，跟住然之后咧，佢咧就以为佢就以为个太子唔记得佢啦。 系。 咁跟住之后咧，因为太子又立咗一个人做，就立咗一个叫做佢有个王妃叫萧淑妃，萧淑妃个样好似武媚娘嘅。 系。 但系咧，萧淑妃个样好似武媚娘咧，咁咧呢个皇后咧，个皇后就唔即系咧喺呢个你嘅呢个唐高宗李治嘅皇后咧就唔高兴啦。跟住咧就谂条计。就話俾佢聽，喂，你想揾呢個女人啊？去錦葉子啊！其實咧就係咧皇后咧自己驚咧，自己嘅勢力咧俾蕭淑妃踩咗上去，因為蕭淑妃個樣係似啊，係似啊武字個武媚娘嘅。咁你叫佢，咁你不如我叫你去揾個真噶啦。 係 其實咁嘅事情嚟嘅一件。 嗯， 係啦。因為其實呢個人咧，當然雄才偉略啦，姓武呢個人。咁姓武呢個人雄才偉略咧，就令到咧李治咧，基本上咧就係、是、咧當咗扶手棍一樣噶啦。係啊，即係冇佢咧，好似唔識做皇帝嘅咧。 係冇錯。 係啊，因為頭先係講一個敦厚嘅人嚟噶嘛。一個敦厚而記憶力非常好嘅人。係啊，就係、是、咁樣嘅人嚟嘅。咁你諗下點做皇帝其實？係啊，又 又唔係雄才大略嘅人。 咁、但係唔緊要啊，佢老老實實啊。 係，佢老老實實就係、是，佢唔生。 係。 係啦，等人哋俾佢。 係。 咁樣嘅啫，佢做皇帝。 一個歪打正着。係啊。或者一個，或者其實好似阿黎元洪咁樣樣。 係啦。 其實係符碌。 符碌。 係啦。 啊，佢真係符碌。 係。 係啊。 符符碌碌。 但係咁，佢接咗江山之後，冇乜事發生。 係。 因為點解咧？個基礎打得太好。 嗯。 唐太宗將個基礎打太好， 嗯哼， 冇符，即係佢只係喺度坐享江山嘅啫， 係啦，冇錯啦， 係啊，仲加埋有一個咁犀利嘅皇后， 嗯哼嗯哼， 係啊，咁犀利嘅皇后，咁你諗下個皇后最可以做埋皇帝嘅，係，咁咧好多時咧嗰啲故事咧嗱，有一種咧就係咧以前拍嘅咧。尤其是在、即細個看阿馮寶寶做武則天的年代呢、其實呢很有趣的以前呢那些人呢對於武則天呢基本上評價都是負面的 對武則天負面 是啊 是對什麼負面先只是對於治國之能、啊、 治國和這個散位的事都是評價全部負面、 我至少有一個偉人對他的評價很正面的、那個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對於武則天的對於武后的評價是相當之高的 老實 覺得他有容人之量有治國之才 老實說我同意的某程度上同意的 沒錯啦 我都同意毛主席這個講法 所以毛主席是識英雄重英雄 是啦我都同意毛主席這個講法因為呢武媚娘殿下了一樣東西殿下了那個科舉制、的基礎他將個科舉制呢更加是使之是制度化 是沒錯 是、啊、因為隋朝開始有科舉 那也 是種下了這個的華人世界那個即是求學就是求分數的文化基因 同埋佢大同埋呢佢將同埋呢佢文化方面呢喺保存文化方面呢 是 做了功夫 是 还有他保持了唐朝的盛世、 他没有 想过下来的 是、啊、他没有真的他治下 没有想过下来的 是没有衰落的 不过是他某程度上也好像我们的习大大、 怎样呢 他将呢好他呢就打贪打得非常严厉的、他次次他用着有些官员譬如褚遂良那些呢基本上捉到贪腐呢是打跳到你認為止 是沒錯你沒得不認 的是啊打到你認為止的 是 所以很多呢就這樣捱不住被打跳死了被浩瑩打跳死了 是 還要呢就有些人呢爆料爆料那些人呢就鼓勵人爆料 是 就周圍呢擺了一些地方在地方官那裡擺一些好像疑似那些告密箱是跟住呢然後呢就呢跟住然後呢就呢有告密那些人呢就送去想去京師道在喺佢面前告密，係啦， 係實名舉報， 實名舉報，幾 Q 犀利嘅諗下，所以某程度上都係似我哋習大大嘅。 OK， 好， 係啊，嗱呢度咧就唔知咧，因為以前啲劇咧就咧好少播呢啲嘅，係因為呢個歷史翻嚟係真嘅，即係呢個又好真，佢用同埋佢用嗰啲人咧，有啲係唐朝嘅偉臣，唐朝之後嘅偉臣。 是 譬如等等先嗱，褚遂良可用啦，狄仁杰啦，狄仁杰一代名臣啦， 系冇错， 系啦， 系 内进臣嗰啲啦， 嗯， 佢用呢啲人咧，其实好多学历啊， 系 好多学历嚟嘅， 嗯， 系啊，即系佢已经好大，变咗好多好多人，所以变咗嗰时咧上朝咧系好得人惊嘅，系啊， 经随时死啊嘛， 经随时死翘咗 嘅，同而家习大大嘅治下都好似， 系 人人自危， 人人自危嘅。同埋佢對付好多唐李姓宗室嘅人，佢亦都扶下，佢都扶咗好多姓武嘅人上嚟。 係冇錯， 係 外戚， 外戚。 咁但係咁喎，其實就係去到即係佢之後嘅唐朝皇帝，基本上都係佢直系嘅子孫嚟㗎。 係啊，跟住之後咧，佢咧真係之後唐朝攞翻個江山咧， 都仲係姓李㗎喎。 係啊，最主要就係咧，其實咧以前咧係即係喺馮寶寶年代武則天咧，就係咧成個奸妃一樣嘅。 嗯， 咁當然阿 Bobo 姐好有霸氣啊，係咪先？係咪先？ 唔係，即係嗰陣時我哋仲係受嗰種叫做儒家文化，要講正統嘅一種嘅影響啊。 劉曉慶做嗰套武則天咧，就有啲唔同，就有啲唔同。 係點解咧？ 就已經係非常忠性啦。 係 係啊，

而家呢套范冰冰呢套做上官月夜邊個？ 而家唔輸咗，未出現。 未出現啊？ 喂，而家做到咩啫嘛？而家嗰套劇啊，做到去邊度咧？ 做李治做皇帝未？ 未做咗太子咋？ 我點知有排啦？ 有排，佢頭六十集都講緊唐太宗年代。 嗯。 佢後三十集先至講李治做皇帝嘅年代，做到登基。係。係啦，超奇怪㗎。係。同埋佢有一個承諾係真嘅，就係咧佢每一套戲都係講啦。佢話咧，只有一個王，即係李氏之後到佢啊嘛。 嗯 跟住之後咧，只有佢一代係女皇帝嘅啫。 嗯哼。 有啲嗱，以前嗰套咧睇劉曉瑩嗰套咧就話咧，其實最想做皇帝嗰個係邊個？ 邊個咧？ 上官婉兒。 OK， 即係你覺得佢嘅 interpretation 係佢嘅 interpretation 啊嚇。我唔知道是否正確。係。係啦。我不知道是否正確，可能啱，可能唔啱。係，係啦。咁呢個就係、是、咁，但係咧，但係即係我又講真嗰句，又調翻轉講佢哋，佢今次咧就寫到咧李治同佢嘅關係咧，嗱、就真係好似寫到好子弟啦，好子弟同埋好阿媽對仔啦。 係， 如果以前嗰度寫嘅關係咧，就係、是、咧係對等少少嘅， 跟 住之後佢開始厭惡佢， okay. 厭惡李治， 係 啦。因為佢因為咧，就算套套劇都係嘅，佢講來講去，佢最中意個人都係唐，佢最喜歡嘅都係唐太宗。 係啊， 咁唐太宗係人都中意噶啦。 唐太宗沒落有， 唔係係人都中意噶啦，因為真係一代明君啊嘛。 係係 係係啊，四二內朝。 冇錯，天黑汗。 唐朝嘅長安係世界上第一大城市。 係 啦，咁你諗下啦。咁嗰時嘅，咁嗰時其實係比我可以咁講，其實嗰個年代咧嘅女係比起咧係比起我哋近朝嘅城市較為開放啲添。係啊，係去到宋朝先開始慣，開始就保守啫嘛，越嚟越。 係 啊，我哋講幾耐？ 我哋依家講咗夠鐘啦， 夠鐘。我哋講時氣下一次。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心中。講古邦。